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P站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 ，Donald Trump 同埋習近平之間呢個關税決鬥，到底邊個冚牌，邊個跪低咧？咁啊喺華人世界咧就好多啦，壓倒性就話啊抵死啦 ，Donald Trump 認輸啦，將關税咧減到30%啦，係嘛？啊又話啊好啊爆響口145嚇耶抵你死啊咁。嗱而家咧隨住更多嘅細節出嚟，點解我哋第一日唔會急於評論咧？就係咧要等細節。到底是不是真的減到 30% 呢？現在又有一個說法，就是其實呢就是那 30% 是未計那 20個分貸來的，總共來說呢就應該是 50%， 本來呢就是這樣的嘛，是吧？34呢就是省比這個大陸的，是吧？20呢就是分貸來的那個懲罰，是吧？本來就是54。咁啊，都即系 Donald Trump 咧，呢個月咧加加減減啊，嗰啲關税咧搞到全世界亂曬，一隻呢度十，嗰度二十，一隻就呢度二十減到十啊，所以咧嗱，而家到底啊 Donald Trump 啲90日停火，向中國啊大部分嘅入口貨嗰個標準關税到底係30定係50咧？而家有兩種説法，嗱，正如我咧係第一時間就講。你要驗證 Donald Trump 到底有冇跪低，就係三大因素，係咪？你唔好睇佢個關税減到幾多先。呢個第一，對中國嘅晶片係咪繼續制裁？第二就係美國嘅生產線係咪歡呼？哇！而家啊，終於 Donald Trump 跪低啦，因為你話跪低啊嘛，跪低即係認輸啦。好，唔使走咯。嚇，我哋啲生產線咧係初初搬落去越南啊、印度啊，而家唔使搬住。不但唔使搬，留曬喺中國，而且仲考慮將喺印度啊、越南、柬埔寨嗰啲生產線搬翻翻大陸。嗱，如果出現一個咁嘅趨勢咧，咁 Donald Trump 就投降，中國贏曬。第三就係波音客機啊嗰個買賣。嗱，話口未完，中國即刻回啃翻啊，係嗰50架波音客機。咁當初就話噶嘛，戰鬥到底係嘛？中國一旦唔買啊，美國嗰50架波音機咧。嗰啲華文傳媒啊，嗰啲咁嘅社交媒體啊，話會對美國嘅飛機製造業啊，以波音為首咧，係造成重大打擊。嗱，呢啲咁嘅一面倒嘅阿 Q 嘅資訊，你信唔信咧？係咪成個成間波音廠淨係靠啊中國幫襯？一旦中國唔幫襯啊，波音要執笠咧？咁啊，當然唔係啦，因為咧 Donald Trump 咧即刻 so call 走咗落去沙地阿拉伯同埋中東。訪問呢啲最有錢嘅地區，去完沙地就去埋卡塔爾，然後咧卡塔爾航空公司咧就宣布已經同美國波音簽署一項總額達960億美金嘅採購計劃，淨係卡塔爾航空公司一間咋就準備咧係購買210架787夢想型客機同埋777X 客機，210架。即刻嗰度咧落單啊！咁你中國嗰度咧嚇就係只係認購50架，跟住就話啊我唔買退貨，咁啊成個大陸咧嗰啲小粉紅咧就歡呼咧，係對波音咧係造成重大打擊。呢啲幼唔幼稚啲啊？係咪啊 ？Donald Trump 一到啊，呢啲沙地國家即刻送錢都送唔切啦，不止係卡塔爾啦，係嘛？去到沙地阿拉伯，而家更加係由啊呢個沙地啊宣稱啦，係嘛？承诺啊，投资啊，美国啊，6000億美金啊，吓死人啊，系嘛？沙地阿拉伯啲钱点会咁？呢个世界点会咁唔公道噶？点解会沙地要眨下眼系嘛？打个黑字就6000億美金就承诺怼落去美国，咁你中国香港特区啊，系叩头挨到牙血啲出，都整个中东王子家族基金得个5億，而且咧系烂尾走咗去啊！啊！呢個世界就係乜嘢叫東升西降咧？你睇一睇先，係嘛？因為沙地咧係促成6000億美金嘅投資，係嘛？包含咧係已經簽署嘅3000億，即係3000再加3000，係嘛？就向美國多個領域咧嘅投資咧，包括人工智慧數據中心。 太空、能源、基础设施、国防同埋医疗保健，喂，6000亿系好犀利嘅，你知唔知啊？例如，已经喺美国投资200亿咧，系建设人工智慧资料中心、能源基础设施，投资 I T 尖端技术咧，就另外咧就有800亿美金。此外，投资医疗保健咧就58亿美金。另外咧，仲投资好多个特定产业嘅基金。嗱，所以咧 ，Donald Trump 一去。第一站一定是揀沙地阿拉伯，跟他第一任也是一样。还会跟沙地美国签署一项近1420亿美金的盟国之间最大的军售协议，包括空军升级和太空的防卫、防空、导弹防御、海上沿海安全、边境安全、陆军现代化、信息通讯系统是升级。嚟到實現沙地阿拉伯軍隊能力嘅現代化發展，係嘛？嗱，呢啲咧就另外咧，仲包括美國同埋沙地海關部門之間嘅合作，傳染病嘅醫學研究。嗱，呢度要留意啊，傳染病醫學研究啊，係同沙地就唔係咧，係同中國再簽多幾個武漢實驗室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啊。沙地內政部同埋 FBI 聯邦調查局之間嘅夥伴關係，嗱呢啲咧先至值得留意。沙地嘅內政部同美國嘅 FBI 有啲乜嘢係可以合作嘅咧？係嘛？去查啲乜嘢咧？而且沙地阿拉伯唔好唔記得喎，係嘛？亦都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啊，係近年訪問過嘅喎，係嘛？聲稱喺嗰度重大勝利喎。系嘛？促成沙地同埋伊朗咧，系建立邦交喎，系咪啊？然后咧，沙地咧又加入咗中国嘅上海合作啊，嗰个论坛和上合啊，上海经济合作论坛系嘛？咁所以咧就出访今次沙地咧，除咗 Donald Trump， 仲有郭明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斯、商务部长卢特尼，仲有咧马斯克都去埋，浩浩荡荡。這個 trip 是很重要的，因為 Donald Trump 除了你在前線那裡鞏固那個關稅，他要確保後面有水道才行。那你美國最大的幫襯的顧客是誰？當然沙地阿拉伯。為什麼1971年尼克遜和基辛格呢就第一個率先將美元和石油那個掛鈎，然後跟黃金脫鈎，這些就是歷史淵源。所以呢，你要看看到底 Donald Trump 有沒有輸呢，你就要看看未來90日還有很多事件發生。你在那裡拿到錢呢，美國佬就串了，商務部同日警告全球任何國家，如果用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一個叫星騰的人工智能晶片，就違反美國出口的管制。如果使用美國晶片來到協助訓練中國的 AI 模型，亦都是會有反面的效果，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商務部那裡是繼續宣布是對這個華為那個晶片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予以限制。這個又符合我前兩日在那裡講，就是驗證川普有沒有跪低，就是看看他對華為和對美國的晶片是否放鬆對中國的制裁。不要說解除，放鬆了那就是跪低了，現在沒有嘛，是不是？因為財政部長在瑞士回來立刻說，是吧？ 我美國絕對絕對是會是在 AI 人工智能晶片那裡是跟中國是一定是甩勾的，這個沒得談。所以怎會是跪低呢？我真的不太明白，是吧？尤其是這個晶片的限制，這個不用問，這個也不是說 Donald Trump 是玩先的。最早是誰呢？最早是拜登和 Donald Trump， 他有一個很清晰的時間表，這裡一陣子才慢慢說。 是没错，陶生，因为呢这些华文传媒或者所谓的电子唐人街呢，近日就成日说，因为在瑞士达成的中美的贸易的协议那90日里面呢，就代表 Donald Trump 呢已经输了，或者代表呢 Donald Trump 的关税的招数已经冚牌了。那这点呢，当然有很多小粉红我们讲过了，就在这里拍手，就觉得呢这个Donald Trump 已经潜龙记穷啊， 咁但系嗱，除咗头先你所讲嘅依部分有关于商务部或者系Donald Trump 嘅大雕啦，你睇一睇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芬太尼吓喺14号里边咧嘅一啲言论，佢指咧呢个芬太尼问题咧就系属于美国方面咧嘅问题，咁所以咧中国对美国嘅芬太尼嘅关税反制措施咧依然有效。即係換句話講咧，咁當初啊就話而家就依90入裏邊10% 啊嘛，咁原來咧口裏邊講咧，喂原來芬太尼咧，我依然中國係有反制嘅喎，咁如果依照呢個反制咧，應該要再加翻20% 上去喎，咁我哋不妨又好似阿陶生你話喺三個條件之下，我加多一個啊，就係中國敢唔敢喺芬太尼嘅問題上邊嗰個反制措施依然有效啊？敢唔敢呢一刻话俾翻俾 Donald Trump 知，其实我唔系征收你 10% 啊，系因为要反制翻你芬太尼咧，我要加翻30啊，咁啊 Donald Trump 就系50啊，如果咁样计嘅话，嗱，但系咧我敢讲，中国系唔敢嘅喺呢90日里边，因为林剑只系外交部发言人，唔代表咧中福国嘅呢啲商务部咧，佢真系会实行呢个反制措施，咁而呢个。咁嘅口述咧，只不过系讲俾中国大陆里边呢啲咁嘅韭菜知啊，代表咧佢哋口里边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咁呢个情况咧，当然就喺 Donald Trump 眼中系不值一提啦。因为啊 ，Donald Trump 呢啲做惯大雕嘅人咧，佢最紧要就系开单。我哋讲过噶啦，你林剑个支流喺度吹水。喺度讲话咩反制措施系冇用嘅，最后你系冇单开啊嘛。嗱，而家咧沙特咧就已经系签咗过千亿嘅军售协议，即系咧美国嘅军工企业咧就有公开，而且重要性系沙特呢啲武器咧代表着咧对伊朗嘅压制，因为我哋都讲过啦，因为两个系属于唔同嘅派别，一个逊尼一个什叶，伊朗系什叶嗰边嘅。咁而家軍售仲有機會係賣 F-35 戰機俾呢個沙特，咁呢點咧其實已經係代表咗美國啊，以沙特嚟壓制伊朗嘅呢個咁嘅部署，表面上係一個咧經濟或者軍售嘅協議，實際上是一個地緣政治嘅一個部署。咁而再加埋卡塔爾嗰邊買呢個波音客機，我哋上兩集已經講完噶，講過曬噶啦。你中国唔要嗰50架唔紧要啊，大把国家争住要，即刻开单啊，160架，2000亿，呢点咧其实已经代表咗咧，其实喺成个呢啲咁嘅关税战里边，唔好净系睇中国同美国之间嘅数字，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个去量度谁胜谁负或者边个主导，你要睇埋究竟互动之下，中国。有冇好似 Donald Trump 咁样可以喺海外攞到呢啲咁嘅单，或者系攞到咁嘅交易啊？依一刻喺度吹嘘紧巴基斯坦嘅歼十客战机，系咪同一时间啊？有其他国家同中国即刻去签去买啊，买200架呢啲歼十啊？冇啊嘛，但系波音客机你唔要，即刻有啊卡塔尔买160架，咁呢啲咧你就见得到咧，其实咧即系喺。外交上面你可以吹水，但实际上埋台签单最重要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他做惯大生意，这些这样的老板他就实实在在了。他这个就是可以表现到现在中美之间的角力里面哪个可以主导住这个这样的竞争。 因为当初咧又话中国同沙特阿拉伯咧签署石油买卖协议，里边咧系有几多千亿、几多百亿，系嘛？咁啊，里边咧系用几多咧啊嘅比例用人民币支付，系嘛？咁咧你而家睇睇咧，你沙特阿拉伯嗰度咧一口气就6000亿美金，同埋嗰度你区区啊买多少石油，仲话同埋人民币交收，咁你觉得沙特阿拉伯王储嘅家族啊？啊，對於嗰啲咁多人民幣睇唔睇得入眼咧？嚇，咁係咪因為表就係咁就表示沙地阿拉伯將會轉向中國人民幣，係擁抱人民幣市場，逐步唾棄美金咧？啊，呢啲記唔記得啊？年幾之前啊，甚囂塵上。 而家咧卒之啊呢啲咁嘅歡呼聲，你就聽唔到啦，係嘛？ 係啊，仲有分別係咁喎。 6000億係用緊美金計啊，喺美 國投資。你中 國 係向沙特買原油喎、 啊。係啊。 是你磅水俾沙特、哦 啊， 用人民币结算、哦，唔代表你唔使俾钱、哦。但系调转 Donald Trump 系沙特 俾钱啊， 俾钱佢买呢个军备、哦，同埋、啊、投资落美国6000亿、哦。嗱、啊，个分别系此消彼长同埋一进一出、哦，嗰、那个系完全两回事。你如果攞同沙特去交易呢个咁嘅用人民币攞嚟吹嘘作为成就咧，系好可笑噶。啊、一个是你俾钱人，一个是人你去收钱，两者是完全不同咯，陶生。 所以咧，即系俗语讲一句，要见过大蛇屙尿先知噶。你特首啊，走去访问中东啊、沙地阿拉伯嗰啲局长咧，咪咪摸摸啦，系嘛？啊，你攞唔攞到嗰啲 KPI？ 呢啲就叫 KPI， 呢啲就叫以结果为目标，系咪？ 系。 系嘛？咁啊 ，Donald Trump 咧有沙地嗰条大水喉射喺后边射住，佢翻翻嚟以佢嗰把串嘴，你觉得佢会唔会有好说话俾你听咧？定系会唔会继续让步咧？系嘛？嗱，所以你睇睇系嘛？呢、這个对于晶片啊，系会唔会放松咧？梗系唔会啦，因为呢个已经系美国两党嘅国策啊嘛。我哋睇睇咧，系由打关税至到咧，系怼你半导体咧，系美国总共分五个阶段噶嘛。第一就系 Donald Trump 第一任来，系2019年至2021年，吓佢已经宣布咧系禁止海康卫视、中国芯片啊，系嘛，华为等咧啲中企取得美国制嘅晶片同埋设备，呢个系第一炮。跟住 Donald Trump 落台啦，拜登上嚟咧系完全继续。好啦，拜登任内四年。第二階段、啊、就是禁止14、16纳米以下的設備、啊、這個呢 EUV 這個美國貨是銷去中國，禁止美國中文公民受雇於中國的晶片廠，禁止呢黃仁勳的輝達呢名下的 A100 和 H100 等銷往中國的、啊、晶片。第三階段又是拜登擴大禁止成熟製程設備，例如呢個叫浸潤式嘅 DUV 嚇，呢啲咧晶片啊嘅技術咧係銷去中國，嚇禁止輝達嘅 AI 晶片 A100、H100 出口去中國，嗱呢啲咧各位都應該記得啦，係嘛？仲有仲驚你中國咧係托其他第三國嘅白手套嗰度買，買完之後賣俾佢，喺拜登做總統期間，2023年。禁止晶片出口去越南、缅甸等46个国家，啊、所以而家越南咧吓好无辜嘅，因为咁咧系焗住咧系入口唔到美国嘅晶片，系嘛？好啦，第四阶段咧仍然系拜登期间2024年，吓、啊、对140间中国嘅呢啲晶片啊吓嘅用家啊就推出呢个禁运令，禁止中国嘅晶片商向台积电系。啊！這個、呢个咧，购买啊，7纳米同埋7纳米以下嘅晶片，禁止 AI 记忆体，即系 HBM 系出口去中国。吓、啊，呢啲咧系拜登嘅协作。好啦，拜登同 Donald Trump 打餐懵噶啦，咁啊 Donald Trump 赢翻啦，系嘛？今届吓、啊、就进一步管制，系嘛？禁止咧辉达嘅 H20 超微 M1308 啊嘅呢啲咧啊晶片製造啊！呢啲技術咧係銷向中國，全球分三大區域，管制埋二三級國家晶片取得嘅總數量。嗱、这个、呢個咧截埋啊嗰啲第三國嗰啲中介嗰啲地方，所以咧 Donald Trump 完全咧係冇向中國跪低喎。嗱，所以佢放寬嗰啲咧，係將嗰個關税145，你覺得當初我一早都講咗啦，朝三暮四嗰個故事啊嘛。系嘛？开天杀价嗰阵时咧，系刮你两巴，兜口兜面打两锤、啊、然后咧，你谂住佢咧一个钟头打一镬噶啦，点知佢打完两锤之后就唔打住、啊、出咗去屙尿嗱。呢今日咧啊，俾你出去食餐饭，咁你咪觉得好开心，觉得呢个暴徒啊系对你咧系行以呢个额外嘅私恩咯。所以慢慢你会唔会对 Donald Trump 啊？ 是开发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我觉得是 Donald Trump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让步，然后你觉得呢，啊，他已经缓和了，已经大家和解了，美中之间又有朋友做了，所以很多中国的小粉红其实对美国呢是一种潜在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当美国这个暴徒打小两拳呢，即刻很开心。是吧，即刻会有对他有感激之情。 你这样讲会不会不是挺好呢？ 不是啊，喂，即刻啊，中国那个中央台当晚即刻拿一套电影叫我爱要纽约出来放嘛。 是啊。 I love New York 嘛。是吧，收尾 又收回，因为被大陆那些网民笑嘛。是吧，喂，你现在不是上金岭的咩，不是长津湖的，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说我爱纽约呢？这些就是潜藏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很多都有的，香港的亲中个个都有的，是吧，当美国衰的时候呢，好像衰啊，他敲锣打鼓这样呢，是说，啊，很开心，但是美国，啊，是跟中国一旦，啊，有一些交往的时候呢，这些又说，哇，今次呢美国跟中国做朋友了，是吧，其实呢他们的内心是很想很想很想跟美国佬做朋友，是很想很想美国佬眼尾仇他们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普林斯顿，哈佛耶鲁，MIT 这些呢是永远是天堂级的最高学府，绝对不是北大清华和中国的香港大学。所以中国人很多是两面人来的。他的心理是非常复杂，其实都不复杂，一眼都看得穿的了。是一种自卑感和对美国那种长期的妒忌。这种心理呢，是第日是可以另案处理的，是有一百年那么久，很犀利的。是很微妙的，全世界可以讲话就不只是他有的，不过中国呢那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种复杂的情意结呢，是更加是值得去研究的解释，是吧。所以你由 Donald Trump 到拜登到回到 Donald Trump，这个禁止晶片呢，这个呢已经是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是不会改的。 还有一样东西呢，可能这些细节呢大家不留意，但是呢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是有意或者是故意的，就是他呢就宣布呢对叙利亚的制裁呢就终结，而且甚至提案在大马士革呢兴建一座 Donald Trump 大厦，也都缓和和以色列的关系，同埋咧，美國去獲取咧敍利亞嘅石油同天然氣嘅管道啊嘅建設。嗱，呢一點點咧，看似咧有啲即係無關痛癢啦。但係喂，你看在中國眼裏咧，其實都係一件侮辱嚟嘅。你諗下，即係敍利亞依個國家咧，自從嗰個前總統阿薩德出走之後咧，其實都陷入咗某程度嘅內戰啦，同埋裏邊咧都仲係有好多嘅即係依啲不穩定嘅因素啊，種種。咁但係 Donald Trump 咧，竟然咧解除對佢嘅制裁，喂，對敍利亞都啊施恩啊，同埋咧咁寬容，但係對中國咧，對中國咪就係你講商務部咯。竟然收紧咗对晶片，话使用华为嘅 AI 晶片咧，就系可能会犯法啦。咁仲有啊，个关税里边咧，依然系咧链住你条颈，再加上咧啊，喺沙地阿拉伯签咗咁大张单，呢个种种嘅情况，其实对中国嚟讲都系一种侮辱嚟嘅。啊，你话呢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咧，其实都有另外一种展现方法，就系，喂，你等于你对个哇嗰个隔离屋嗰个。即住木屋嗰个叙利亚都咁好，解除佢嘅制裁，仲话喺嗰度起嗰座 Donald Trump 大厦，点解唔嚟上海起啊？点解你唔嚟呢个北京起啊 ？Donald Trump 大厦，其实我哋好欢迎你噶，如果你整座 Donald Trump 大厦嚟中国咧，啊，与有荣焉。其实呢种斯德哥症候群咧，其实佢唔讲唔出口，但系佢心里边系想嘅，佢想咧，你好似对叙利亚咁样对自己，但系佢发现你对呢个第三世界嘅叙利亚咧。嘅友善啊，同埋嗰種寬容咧，仲好過對中國嗱嗰種逆反心理咧，就係即係既酸啦，又痛啦，又恨啦，啊又憤怒啦，所以你就見到咧啲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之流咧，就不時咧就會出咧到嚟咧，就喺度出口術啊，或者係叫堅持啊，芬太尼啊，佢會對佢呢個報復嘅關税啊，但事實上咧，佢一件事都做唔到嘅。 咁而家拜登政府咧，其實咧佢任內咧就已經行呢個三級制，啊，對於呢個晶片啊，美國製造嘅晶片出口咧，日本、台灣等第一級嘅咧就不受任何出口限制。 墨西哥、葡萄牙咧呢只第二级咧受到配额限制，而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咧系列为三级国家，全禁咧系取得美国嘅晶片，系嘛？咁啊，虽然咧呢个咧三级制咧系实行咧先，但系而家咧吓美国啊嘅商务部嘅工业安全局咧就抨击话呢个嘅 AI 嘅三级制计划咧系唔够周全啊，将会破坏美国同埋被列入第二级嘅几十个国家外交关系。所以 Donald Trump 将会采取一项更加大胆同埋全面嘅策略，同全球可信赖嘅国家分享美国嘅 AI 技术，就唔好三级制啦，系嘛？可以信赖嘅就可以分享，但系同时就任何人用亲华为嘅咧，系嘛？美国咧就当你系敌人，系咪？嗱，所以佢而家咧正在制定咧一连串嘅 AI 晶片嘅管制措施咧，就变咗咧系可以同啊个别个诶嗰啲国家咧系协商，同埋个别咧系协议，系嘛？咁但系咧就嗱呢个当然有漏洞啦，呢个漏洞系全世界有成200个国家，中国咧唔需要咧派间谍咧系进入美国嗰度攞，睇住你嗰张名单，睇住你嗰啲企业，你同边个国家咧系不限制有晶片交易嘅咧，就定点渗透或者定点拉拢，咪拉拢嗰个国家或者嗰个企业咯。嗱，譬如有啲南韩系咪？南韩咧就不嬲都养唔熟嘅，系嘛？南韩咧嗱，而家就睇下边个做总统嘅有事。南韩嘅企业咧系最贪中国嘅市场嘅，咁你南韩自己又有晶片，吓美国嘅晶片卖俾南韩，南韩有好多企业，现代啊呢啲汽车咧以前喺中国咧系有庞大嘅投资，向南韩嗰度咧系着手攻坚又得唔得咧？台湾 OK 呢个台积电啊。甚至是黃仁勳啊，呢個出身自台南啊，呢個美國嘅電子啊，晶片嘅大亨啊，咁啊，佢下邊有冇僱用華裔嘅工程師咧？有冇啲台灣嘅呢啲工程師，其實佢出身係國民黨嘅家庭咧？啊，呢啲咧都可以透過個人資料嘅數據搜集，係逐個逐個咧喺美國又好，喺國際其他地方又好。是去拉拢，譬如马英九那两个女系嘛，就已经咧其中至少一个就在香港啊嗰度从事金融行业啦，系嘛，梗系高薪啦，系嘛，咁所以咪解释到点解马英九退咗休啊，都对中国咁有兴趣咯，就时时去大陆咯，所以咧系个别啊叫定点咧系去处理啦，嗱呢啲咧就系美国管唔到啊。所以點解華為咧？你越禁佢啊，佢越有啊呢個發展咧，甚至而家咧話哇，而家可以自力更生啊，華為嗰度隨時可以係超越啦。呢真定假我哋唔知，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係咪知？但係你講到話人海式嘅魚翁殺網嘅滲透咧，就唔係話美國商務部啊或者五國大樓啊嚇，佢哋能夠有足夠嘅人手同埋時間係可以逐個擊破。水銀射地喺呢啲螞蟻式啊嗰種咧散佈咧，係令到咧係美國咧係眼花撩亂。喺越南戰爭嗰陣時候都類似賴過嘢嘅。美國點解輸越戰呢？就係雖然你守住城市嘅西貢，之但係咧越共啊係咧滲透南越嘅北部嗰啲鄉村地方啊，嗰啲越共咧係由北越嗰度，由北越嗰邊咧係可以越境偷渡入嚟。然后咧喺南越嘅北部好多个村庄里边咧，就渗透入嗰啲农家。咁然后咧，等到你美军咧根本分唔清边啲系咧南越嘅嗰啲咧普通嘅农民，边啲咧系越共。一旦分唔清咧，佢就一刀切，系嘛？佢有重型嘅机关枪啊、燃烧弹啊、拎斧林，系嘛？又或者咧，佢将嗰啲咧喺1966年、1967年左右。佢点样清剿啊？渗透入南越嘅越共咧，就系佢将嗰啲南越嘅农民咧，系嘛 check 过之后咧，然后驱赶佢哋咧去住入一个战略村。呢、這个战略村咧就好似嗰啲社区啊，好似嗰啲咁嘅公屋咁样样，系嘛？就俾佢哋住啊，然后咧系俾佢哋咧喺嗰度里边咧系种植吓。之但系越共咧就连战略村都渗透埋入去。咁搞到咧，美軍咧第一語言就不通，第二咧美軍咧去到南越咧係人生路不熟， 於是就咁咧，係俾咧呢個越共啊，即係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咧，就佢哋著嘅衫就同南越嘅農民咧係差唔多，搞到咧係滲透到咧啊美軍咧係一下防範唔夠咧，就俾佢襲擊，恐怖襲擊，然後當佢反攻嘅時候咧，就重錘砸死蟹。於是咧就令到好多嘅越南農村嘅婦女咧，本來唔係越共，都加入越共。嗱，呢啲人海戰術係好犀利嘅。同樣咧嘅理論咧，係適用於邊度咧？適用於晶片，佢一樣可以農村包圍城市。嗱，所以你話你向越南出口，有冇可能係向越南完全係禁制咧？啊，然後佢叫越南啊，係向其他嘅國家嗰處攞買又得唔得咧？係嘛？向葡萄牙或者越南向呢個法國啊買又得唔得咧？越南的企业是国企或者私人企业或者白手套的公司向法国的私人企业买得不得呢？这些就是美国商务部是很难完全禁绝的，它一样有窿窿喇喇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华为已经用到7纳米的制程是开发呢？是两种处理器来到对抗辉达主导市场的 AI 晶片，是吧？由美国带头推动的出口管制措施咧，已经令到华为的晶片制造伙伴无法采购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设备。之但是啊，华为仍然是有办法的。呢啲咧啊，你冇美国嗰啲官僚啊，嗰个头脑咧系冇中国人头脑嗰种蛊惑或者系灵活咯，系咪？ 嗱，咁样啦，今次商务部咧，佢颁令咧就呢个唔系法律嚟嘅。佢一個 guidance， 即係一個指導意見。咁呢個指導意見咧，就要你哋啲企業咧自己去諗啦。啊，個後果其實換句話講咧，就是、要求咧呢啲全世界企業，特別係中國嘅企業，你哋要揀啦。究竟你係挨埋去華為嘅 AI 晶片代表中國嗰邊啦，定係代表咧美國嗰邊，即係輝達啦、啊，同埋甲骨文啦、啊、AMD 啊依部分咧，即係話咧。你唔以後咧，你中國嘅公司就唔可以舐兩邊，所以對於咧其他國家嚟講係簡單啲，就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咧，呢啲公司咧一方面佢哋係依賴緊美國技術，佢哋唔能夠完全脱離曬美國技術嘅。譬如話佢可能雲端啊嗰部分要用甲骨文啊，佢哋依然咧係要用部分咧輝達嘅晶片啊，但係咧佢哋亦都會用華為嘅星騰晶片咧去做呢啲運算啊同埋訓練。咁呢啲大型嘅 AI 公司同埋營運商咧，或者係嗰啲雲端嘅平台咧，佢哋就唔能夠兩邊舐。咁當佢哋兩邊都想採用嘅時候，佢哋就可能會面臨咧商務部嘅制裁，或者係呢啲進入咗一啲佢叫做制裁嘅實體清單裏面。咁如果真係一上咗呢個清單咧，之後咧佢哋真係仲想用美國嘅技術咧，就會出現咗困難。无论采购啊、融资啊或者合作啊方面咧，都会受到美国商务部嘅注意或者系叫做制裁。咁所以而家依项咁嘅禁令或者叫指导意见咧 ，guidance 咧系一把刀。依把刀咧唔系话即刻砸落嚟，佢就摆咗喺上边。咁如果你以后嘅企业咧，你真系要挨埋去华为嗰边咧，咁你就预咗咧有后果啦。你就唔可以咧以后同呢个美国嘅公司合作啊，或者使用美国公司嘅技术。如果你以后真系你决定咗，你系全部压住系华为咧，唔紧要，咁咧你以后咪唔好用美国嘅公司技术咯，就系咁简单嘅。所以呢单嘢咧，对于中国嘅科技公司嚟讲咧，系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为以后就代表咧，你一系 A 就一系 B， 你就冇得咧两边都可以咧采用同样嘅技术啦。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